着招架，等这赴约者期待的人，迷人的夜，明月一弯，从梦中照射，沉醉于甜蜜歌声，抱拥所爱，令世间顿成仙境。如这刻时候会停，此生倾心疯癫一夜情，人尽痴情，谁人安静？期望此生一醉，莫再醒。来吧，激情，无负生命，放声高歌，长夜不要静，沉醉于甜蜜歌声，抱拥所爱，令世间顿成仙境。愿这刻时候会停，此生让我坐于你跟前往。